真的是让人不能专心上课啊！刚刚助教他在说要算那个扑克牌出现四条龙的几率，我觉得非常有趣哎，比我上课好玩多了。不行，这种事情不能再岔题了，对不起。我们回来看柴胡小子只看草堂，我觉得柴胡小子只看草堂还是有一点比较有意义的条文啊、哦，比较有意义的。那其实柴胡芍药只是甘草汤，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只用张仲景的辩证点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只看张仲景的辩证点哦，会觉得它跟小柴胡汤有一点难分。比如说同学，我们看他说少阳病气上逆，就是气上逆的话，我想少阳病你说气上逆，你说他这是咳嗽吗？其实未必啊、哦，就少阳病牵连到咳嗽不会是很重要的主症，这咳嗽都算兼症。那这气上逆可能就是恶心啦，就是气往上冲啦。那可是柴胡汤本身就是想要呕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辩证点跟柴胡症啊、哦，跟小柴胡汤症没有差很多。然后他说现在是胁下痛，甚则呕逆，就是这个人的主症是胁下呢很痛很痛，然后痛的剧烈的时候，这个人会吐。那这个时候他就说这是胆气不降。当然胆气不降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胆气不降是因为说胆经的气降不下来呢，还是气街的气降不下来，就是到底这个少阳，就是他说张仲景说的胆气不降啊，如果以我们中医形而上的身体观来讲的话，到底是说少阳区块不通所以胆经降不下来，还是只说胆经的这个少阳区块的气是要汇聚成胸中大气的，那汇聚成胸中大气之后，这胸中大气降不下来。因为如果是胸中大气降不下来的人，他是右胁痛；那如果是上来的气不通的话，是左胁痛啊。通常是这样子分的。那治左胁痛的药以柴胡芍药为主，治右胁痛的药以枳实为主啊，所以都有，所以现在也分不出来。从药来看也分不出来。不过呢，我们如果用这个胁下痛啊跟吐痛到吐啊这些事情来定义这个方剂，我会觉得没有那么有用，因为这个方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所以倒不一定哦要用这个辩证点。当然他的书上的辩证点同学也不妨记得，就是身体觉得不是在正中间的某一个地方好痛好痛，然后痛到你会吐，那这样子的话，当然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是没有错的。那不过呢，讲到这里我们就要岔题一件事。今天新发的那个医案讲义啊，前面有给宋本的四逆散的条文，那这个今天医案的讲义这个地方，我们要先说明一件事，就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这个方写在少阳篇是桂林本独有的条文，在宋本的里面呢，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四味药呢是写在少阴篇里面，然后说这个人呢得了少阴病啊，手脚冰冷，然后这个人就用四逆散这个方，也就是把柴胡芍药枳实甘草这四味药啊磨成粉，然后再有什么咳嗽再加什么药，又怎么样再加什么药，这样子。那它磨成粉的话，每次吃这个方寸匕啊，方寸匕我们大概是现在是那个药粉吃个五六公克这样子，然后吃下去之后怎样怎样。那当然宋本的这一条一旦桂林本出现之后，就显得好像宋本一定是错的，因为少阴病又手脚冰冷，为什么要用柴胡剂，对不对？就是那我们桂林本里面的少阴病四逆，这个四逆散这条，它的四逆散是什么？就是甘草、干姜、附子、人参打成粉，然后再加那些药，那怎么看都是宋本那边比较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可能这四味药啊混到少阴篇里面，恐怕真的是有所谓的错检的问题。可是呢，在我们桂林本在近代出土之前啊，宋本还是圣经啊，对不对？那 大家看着送门开，少阴病的人手脚冰冷，那我们要开四逆散、柴胡烧纸跟桃多四味药这件事情啊，其实临床上大家也会尽可能的帮他合理化。于是呢，临床的医家们果真就在病人之中找到了所谓的四逆散症。那这个四逆散症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病机呢？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肝胆之气郁结的人。因为四逆散是散剂哦，量很少，所以它可以疏肝，也可以就是不是已经不能说少阳了，就是那个量是一个比较属于疏肝的剂量。那一个人肝气郁结的时候，身体的气机不通畅，全身的气都好像卡住不通，那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使得一个人的阳气哦就闷在这个身体的最中间，然后不能传到四肢去。那怎么分？就是他们的变，那如果同学回去有时间自己看看医案的话，是很容易看到特征的，就是他的脉一定是弦的，然后这个人一定是有里热的现象，什么舌苔黄啦或怎么样啊、哦、心烦啦，就是身体里面的热气因为向外输布的管道塞住了，所以手脚是冰冷的，然后里面是闷烧的。那这样子的现象呢，临床上用了四逆散，哎，果然就好转了。于是大家就替四逆散的这个少阴病的这条找到了合理化的出路，也就是这千百年来大家果真是拿着四味药在治手脚冷为主。可是呢，这四味药同时纵本的四逆散啊、哦，会让人觉得说，即使纵本是错误的，那个错误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错误。怎么讲呢？因为要不是纵本有四逆散，后代就不会创出所谓中医领域里面的柴胡剂的谱系了。也就是说，后代的什么逍遥散啊、柴胡疏肝散啊，什么那些所有的这些疏肝解郁的方子，几乎都是从四逆散发展出来的。也就是如果宋本没有这样一个，因为如果宋本没有四逆散，或者是就像桂林本一样把它放在少阳病的话，那少阳病里面的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柴胡的量还是大剂量的用法，就是一下去就半斤，那一下去就半斤的柴胡剂只能够用来治少阳病，不能够拿来疏肝。所以如果张仲景的书里面没有那个四逆散这个所谓的错误的条文存在的话，那柴胡疏肝这件事情就基本上在中医的历史可能要很久很久以后才会被注意到。所以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可是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很多文字考据的角度来说，这一条到底是宋本错还是桂林本错，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角度。可以说就好比说，我们看宋本的这四逆散，他在咳嗽的时候是加什么？加这个五味子跟干姜，对不对？他的加减法是跟柴胡汤一样的，就是柴胡汤的咳嗽加减法不放细心的，对不对？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寒症，所以不会放细心。那所以看起来你说它错减，对不对？哎，加减法怎么也跟着错呢？所以就会觉得说，搞不好宋本是真的哦，因为只有柴胡剂在这个咳嗽的时候不加细心。那然后呢，你就如果我们看回桂林本的四逆散，桂林本的四逆散不用翻啊，桂林本的四逆散它是写说甘草、干姜、附子、人参，就是像四逆汤一样的四逆散了。可是它的加减法还是只加五味子跟干姜，没有细心。可是如果是甘草、干姜、附子、人参的四逆散的话，那这个人根本就是寒症了，对不对？寒症咳嗽为什么不加细心？所以从这边来讲的话，就会觉得哦，果然是宋本才是真本的哦，桂林本是拿宋本去改的哦，就有人就可以这样子讲。可是又可以有人有另外一方面的角度来说，拜托，是做散剂，散剂能放细心吗？就细心是能够入汤煮的药，可是不能做药散的药啊。所以就是各种角度的理论都可以来说，然后都听起来是有道理的。所以到底是宋本比较真，还是桂林本比较真？对不起，到今天没有办法吵出结果，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无知之中继续前进。那但是我 我是说啊，就是这个四逆散在临床上面有它好用的地方，甚至有它比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好用的地方。怎么讲呢？就是四逆散，因为它四味药比较齐平，就量都一样多，然后很小剂量的用，所以这个病人他可以长年累月的吃下去。可是相对来讲，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哦，长年累月的吃下去恐怕有点辛苦，就是它的柴胡的比例还是偏高。当然你可以说它比小柴胡汤适合长期吃，这是没有错，因为有芍药总是比较好嘛，因为柴胡破肝阴，芍药养肝阴嘛，啊、哦，所以有芍药当然是比较好些啦。那不过呢，如果我来讲的话，就是同样用科学中药好了，如果我用桂林本的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的剂量拿来当四逆散吃，因为四逆散就是四个药剂是一样多嘛，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就是柴胡比较多嘛，如果我拿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用科学中药配成这样来代替四逆散，大概的感觉就是在一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哎呀果然是柴胡多很赞啊，效果比较好，就是那种疏肝啊，什么调节啊，气机，感觉上会觉得这个药比较有效。可是吃了三五天之后就开始口干啊，眼眶干啊，什么就开始那些干干的感觉都开始出来了，所以就变成它的一开始的疗效比较好，可是持续的疗效就不是那么安稳。所以呢，原则上如果同学到时候要学着用这帖方子的话，可能你一开始要扬刀立威的那头三天你可以用桂林本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然后之后就换回四逆散，那换到宋本的四逆散，如果吃一吃觉得好像还没有收功得很好的话，那四逆散吃了一两个礼拜也不要再吃了，就接下来你可以换成宋代的逍遥散，就逍遥散的话副作用更小，这样子就是以一个层级一个层级这样做下去。那我们说四逆散啊、哦，或者说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在临床上面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我要跟同学举例来讲这个方子可以治什么病的话，公平起见，有治到的都要讲一讲，那就有44种。那我想我不要这样子，也不要用这个方法讲，我还是用一种，我觉得还是去把它的道理讲清楚，然后同学自己知道一下。就好比说这个医案讲义里头啊，一直有什么用柴胡汤治疗阳痿啊，用四逆散治疗阳痿的那个医案，那像现在的话，我就把这个他们的理论依据也写在讲义这边，黄帝内经怎么样，就黄帝内经说一个人如果肝受风了啊，这个人就会脸色有点发青，然后喉咙发干，然后容易发脾气，然后时增女子，就看到女生会非常的不爽快。然后他说，那你要证明这个有没有肝受风，你要看他的眼睛底下有没有蓝蓝的黑眼圈啊、哦，就是比较发青的黑眼圈。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们先从阳痿开始讲起好了啊、哦，就是这个方子或者是柴胡汤拿来治疗男人的阳痿啊、哦，效果是非常好的。其实你也不要说什么汤了、啊，就是基本上任何一种柴胡剂治疗阳痿的效果都通常会远胜于补肾的药，因为我们当然中医的看法就是认为说这个性器官是这个足厥阴肝经在管的嘛，所以你要用疏肝药把足厥阴肝经弄通了啊，才能够让这个阳痿好转，这是一个说法。可是这个说法其实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怎么讲呢？就是真正在走足厥阴肝经治病的那些药方哦，比如说治疗什么 疝气啦、睾丸怎么样的啊，那些有那种等于是以张仲景的这个厥阴篇，因为厥阴篇才是真的走干净嘛，对不对？什么当归四逆汤那种才是真的走干净，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那个才是真的走干净的方，那乌梅丸的才是真的走干净的方。那那些可以知道什么睾丸的病啊，啊，然后女人的一些月经的病啊，啊，或者是走干净的比较凉的方子，龙胆泻肝汤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些方子它是确确实实能够走到肝经去打通肝经的，可是他们治疗阳痿的效果其实不如少阳区块的药。那当然你可以说少阳区块的这个干预啊，可能主要是这个有一点情绪上面造成的干预，那厥阴药所治疗的干预比较不是干预，是根本是肝经有损伤这样子，那那个是比较直接指向肝经的治疗。那少阳区块的药治疗的干预呢，比较是情绪上的，就是这个人呢他为什么会阳痿，那可能是因为他很害怕他自己在床上表现得不好，所以要越要求自己表现得好，压力太大了，所以反而表现得更不好，变成这样子。或者是他觉得夫妻之间总是有摩擦嘛，哦，那对这个另外一半是有情绪的，那等到真的要有肉体的接触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对我这么坏，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就是那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种感情上面的因素造成的压抑。那这一类的当然可能啊，就是少阳区块的这种所谓的阳痿的问题，其实比较有一点牵扯到神经。当然有些人他是完全没有什么情志问题，只是单纯觉得他就是硬不起来，然后开点小柴啊，开点柴火烧子，看看他就哦行了行了，就这样子，就是也是有的。所以说，但是虽然我们中国人喜欢说走肝经治阳痿这件事情，然后又说什么肝主筋嘛，啊，那筋就好像人能不能硬起来这件事情比较跟筋有关系，就是有那种联想。但是呢，说不定就是有那么多疏导肝经的药，为什么柴胡剂会特别有效？也就是那个东西其实背后有一个所谓的说不定，就是说不定啊，人的这个性功能这件事，尤其是勃起的功能，比较直接牵涉的是交感神经能不能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问题。所以柴胡这种所谓的神经切换药比较会有确实的疗效，啊，这是一个说不定，啊啊，那如果所以他如果要纯粹就古代的肝经的论点的话，其实在中医的临床上会有一点瑕疵，就是那些直接治肝经的药怎么好像治阳痿没有那么有效啊，就是有这样的疑点会存在。那柴胡芍药只是甘草汤呢，我们现在在临床上面有一些它的用法上面是特别值得珍惜的啊，比如说它呢是它的药味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柴胡跟芍药这两味药啊，都是比较能够让人从交感神经转到副交感神经的。那如果一个人交感神经不能切换到副交感神经来的话，不能够顺利切换过来的话，这个人就是一般所谓的神经衰弱的人啊，就是因为他的神经无法切换过来，他就这边一直紧张紧张紧张，所以这个就是一般说神经衰弱，神经就是那种状况是所谓的啊神经切换不过来。那柴胡跟芍药都可以帮到这件事情，所以有人说柴胡芍药止甘草汤吃了之后神经衰弱就好很多，这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那但是这个汤剂也不只是柴胡跟芍药而已，我们说呀，如果以交感神经的世界来讲的话，好像交感神经比较会刺激我们的骨骼上面的肌肉变得比较有力，对不对？因为交感神经跟肾上腺髓质素是让我们火灾的时候搬冰箱用的嘛，对不对？这当然是让人骨骼上面的这种用力气的肌肉比较有力。那相对的副交感神经的药物呢，会让我们的 骨骼肌比较松掉啊，比较没力，力量比较集中在肠胃道啊，努力消化吸收这些事情上，就让人身体能够得到滋养。可是只是柴胡跟芍药，或者说柴胡甘草跟芍药，就因为这个柴胡芍药只是甘草汤的结构，柴胡跟甘草还是跟柴胡汤一样，对不对？而且我们说柴胡汤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外挂的方子，柴胡汤的真正的骨架只有柴胡跟甘草两味药，其他药都可以换掉拿掉，对不对？所以柴胡跟甘草有它小柴胡汤的最基本结构，走上去快去开那个人脑里面的开关，这件事情它已经做得到了。那另外就是芍药跟枳实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芍药虽然也算是切换到副交感神经，可是芍药是一个让内脏平滑肌放松的药，它不会让人的内脏活泼起来，就是你如果单吃芍药吃很多，整个人的肚子就垮在那里一样，就像肚子绞痛的时候要吃芍药甘草汤，对不对？吃了芍药甘草汤之后就觉得哇，绞痛就放松了。那你没有肚子绞痛的时候吃芍药甘草汤会怎么样？肚子就好像一整天都维持在那个，你在坐云霄飞车的时候啊，那个下坡，刚开始下坡你觉得肚子一空那个感觉，你就一整天就是这样的感觉哦，就是就肚子就松掉了，你知道。那我们说柴胡跟枳实的这个互相相互作用，其实也可以说不是柴胡，芍药跟枳实，就是也可以说芍药让平滑肌构成内脏的这些平滑肌松开，而枳实呢让它能够活泼的运动。所以之前介绍枳实的时候，给同学说枳实是排这个各种结石的特效药，对不对？就它能够让这个内脏动起来。那张仲景另外有一个方叫做枳实芍药散。枳实芍药散是做什么？就是生完小孩之后的妇人如果肚子绞痛的话要怎么开药。一般来讲肚子绞痛我们就芍药甘草汤主食，对不对？就是反正芍药多就好了嘛。可是当你遇到孕妇的时候就必须要三思了，因为孕妇的子宫是需要收缩的，那你用了芍药它子宫垮在那边，那这个要坐八个月的月子吗？就是他的那个身体不能复原啊，你用芍药把它松来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芍药跟枳实一起用，那芍药可以让它放松让它不要痛，那枳实可以让它收紧，就是这样子来调节内脏。那么我们会说柴胡汤的世界里面往往会牵涉到我们的所谓的自律神经自的功能失调，或者说我们身体里面很多重要的内分泌的失调，这些东西都关系到柴胡汤。所以我们说柴胡汤是帮人开开关的。那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要交给西医来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论述的话，可能它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就是我们的消化道里面啊，有这个激素会让身体怎么样，有那个激素让身体怎么样，我们的神经哪一个会怎么样，哪一个会怎样，就是因为我们的消化道里面的激素这个内分泌的那个交流网是非常的复杂的。那在西医的世界可能因为西医的世界看得那么仔细，所以遇到病要怎么医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点难处，因为我们不会知道到底该刺激哪一个东西，所以才会张仲景的柴胡剂变成在中药的研究化学研究方面是被说不可研究，对不对？柴胡剂它发生的效果是不要研，中间那个过程是不要研究的，你就看结果就好了，因为中间的过程研究不了，太复杂了。那同样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呢，你看它代表性的柴胡去调节这个人体的这个自律中枢，然后呢芍药它的以结果论就是让你的内脏能够放松，让你的消化轴的内脏能够放松，那枳实以结果论就是让你的消化轴的内脏能够活泼的运动，这样子。那结果这三件事都做到那就好了，中间有多少内分泌啊，动员了多少什么东西，我们中医就当鸵鸟什么都不要看见，因为看见你也太复杂了，你知道这东西学了之后你能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要看见，所以阴蛋汤就是阴蛋汤，就埋藏在那个未知的世界就好了。所以以结果来论的话，就是各种的消化功能的失调 像柴胡十二指是甘草汤啊，或者说四逆散好了，四逆散再加两味药就变成后代的柴胡疏肝散。可是柴胡疏肝散啊，或者说疏肝饮还是疏肝汤都有说法啊。那柴胡疏肝汤呢，它所处理的问题比较是所谓的情绪轴，就是那个人他的种种功能失调是情志上面，就是什么工作压力太大啦，怎么样那种，就是跟每天在跟谁生气啦，就是有情绪轴的影响的。那四逆散其实它的作用是蛮单纯的消化轴，就是单纯能够帮你消化轴调好。那这个消化轴调好这件事情，它的怎么抓主症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因为适合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或者说适合用四逆散的人，他的病如果你去给医生看，往往会说哎，你这是胃溃疡，你的胃啊已经开始烂掉了，浅表性胃炎，他不会告诉你是四逆散症。那他可能这个人是什么肠燥症，就这个人稍微一紧张就哇就是拉肚子这样子，吃了饭之后一直拉肚子，就是他的有时候肠子燥急，对不对？但是这些，那你说这个人或者是什么胆汁分泌有问题，什么胆囊息肉，这有的没有的，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你的消化功能比较失调，就好像说你的胆说，因为人为什么胃会那边坏掉，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胆说哦对不起我胆汁来不及分泌，可不可以你的胃那边可不可以先不要再把东西放下来，所以东西就一直堆在胃里面，然后胃就烧个洞这样子，就是他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消化机系统本身是有很多沟通要进行的，而这些沟通都混乱的时候，整个消化系统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毛病出现啊。那这些毛病呢，我想如何抓主症这件事情呢，就是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之前的讲义，有一些莫名其妙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比如没有重要性的内容，比如说什么黄帝内经讲一个人胆有病的时候啊，容易口苦啊，喜欢叹气啊，然后胆荡然如人将补之，就是好像觉得心头啊好像动不动就有一种好像有人要害我的那种感觉，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有一种紧张跟莫名的恐惧感，这些什么什么，像这些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这一条而存在的。就因为你要用这个胁下剧痛，痛到你吐来开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对不起，一辈子都不一定开得到。但是呢，它的这个汤症本身大概就是《黄帝内经》讲那些胆有病的那些汤症。那我们跳开啊，看一下前面的那个六气篇的这个伤风篇，伤风篇的第二条是卷五的什么地方啊？卷五的第41条，就是当一个人，这个东西不是感冒啊，是被风气所伤啊。就是他说，风气这个东西钻到人，他撞到人的身上就会钻入人的身体啊。那如果是吹在脸上就会钻进阳明经，吹在后脑勺就钻进太阳经，这样子就是这个风气是这样走的。那他这41条他就讲说，如果这个风气呢钻到了肝脏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症状，那这些东西用小柴胡汤来治啊，就是腋下痛啊，不能够翻身啊，这样子啊，那是小柴胡汤。可是他说如果流于腑，就这个风气从肝跑到胆腑去了，其实张仲景的这个六七篇是有一些逻辑的哦，就张仲景的这个讲到风气的话，就会讲到他钻到什么脏之后，他就会慢慢浮到那个腑去。因为风气跟寒气不一样，风气在中医的认为是比较活泼比较阳邪，所以他在脏里面会待不住，他会同气相求跑到腑里面去。那相反的，如果是寒气会怎么样？寒病的话，张仲景的这个桂林本的写法就会什么，会浊精，就是当他这个脏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会跑到这条脏所处的经，就比如说你肺脏受寒久了之后就怎么样，就会肺经开始发痛，心脏受寒过一段时间心经会发痛，肾脏如果受寒过一段时间肾经会痛，变成肾浊病一样的，就是寒气就不喜欢往腑跑，而会浊精，那这个风气的话就比较喜欢往腑跑。那你看它如果风气跑到胆腑的话，胆腑有些是什么样子，你看口苦呕逆腹胀善太息，这些有没有 觉得很熟悉，对不对？就听了都要睡着了。那他用的方子是什么？就是这个四逆散结构了啊，柴胡烧只是甘草汤。那所以呢，把这些东西我们之前读过的关于胆腑的很多很多内容，我们把它全部综合在一起来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的消化系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说不定便秘哦，说不定什么十二指肠溃疡哦，就什么都有可能哦。但是他的特征是什么？是容易心慌，然后容易叹气，总觉得闷闷的。那或者你也可以说，四逆散症的特征就是这个人吃了一顿饭之后好像全身都不爽，就这里那里会痛，这样想也可以。那当然我说这个主症抓起来是太宽松了，不过如果大概能够抓到这个调子的病啊，你给他吃一些四逆散，哎，往往都会慢慢就是会有好转的现象。那有好转，你就可以让他吃长期一点，因为一个胃溃疡要吃好也不是三天两天嘛啊，就是用科学中药的话，小量这样慢慢吃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当然，我们从前在读那个《黄帝内经》什么的内容，不是有读到一条说，胆热宜于脑，则心暗鼻渊，就是人都会有鼻窦炎，是因为胆热跑到脑去，对不对？那临床上面哦，治疗这种浊涕的问题，我们从前教的是阳明区块的做法，就葛根汤什么的。那如果你要从少阳区块的话，临床上是怎么搞法呢？是四逆散里头啊，加这个吴茱萸跟牡蛎。就是牡蛎的话，等于把少阳区的这个痰水抽掉，让它不要跑到头变成鼻涕。然后呢，吴茱萸是干嘛？就是把这个阴实破掉，让这个热可以降下来，不要往上冲，就是把那个热拉下来。那四逆散加吴茱萸跟牡蛎壳啊，竟然也是历代可以用的治疗鼻窦的这种黄脓鼻涕的方子之